光飞逝，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。我是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幸运，我要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 看时光飞逝，我回首从前，曾经是莽撞少年，曾经度日如年。我是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幸运，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。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，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，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。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，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，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，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。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，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。 今天的一开始，我们来跟各位听到的是一首经典的情歌对唱，这是成龙大哥和苏慧伦的《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》。我相信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，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不应该去错过30分钟的音乐导航。我是肖辉，今天又跟各位如约的相见了。此刻的你是否还在电波那一端来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呢？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，这是一首充满了温情的歌曲。歌曲里描述到的情感并不完全只针对男女之间的恋情，也可以领会为亲情或者是友情，也不是那种甜蜜而细腻的情歌，而是以更宽泛的这种视角洞察到了人们内心当中最柔弱的那一部分。音乐导航继续带各位前行，有请孙燕姿带来《爱情证书》。 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，距离是一份抗争，测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。

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三十分钟听歌时间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每天在这儿，我们都会用音乐来跟各位有一个零距离的接触。今天的你是否还在用三十分钟用音乐陪伴着你最孤独的时光呢？同样看看时间，今天陪伴各位的三十分钟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。我们还是那句老话，节目之余呢，想要跟肖辉分享你最喜欢听的那些歌曲的话，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肖辉的个人的微信公众号，